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47集，贴心的小四子。赵真让小四子一逗又乐了一会儿，接着跟展昭和白玉堂说， 皇宫里冥婚也是渐渐演变的，最开始的时候据说是很残忍，都是殉葬的，后来慢慢用活人代替，就是守活寡，最后死人配死人也貌似有过，只不过死人摆放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疫病传播，于是后来换着活人守寡，这么一来二去好几十年，楼里是阴森恐怖，配了冥婚的还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进去不是吓死就是吓疯，自缢、跳井、服毒的。 展昭和白玉堂双眉皱着就没分开过，心说难怪这几代皇室都人丁单薄，后宫混乱还短命，简直是造孽之后咎由自取。赵真靠着扶手拖着下巴叹了口气， 后来随着四海殿越来越邪门，冥婚之制终于被废除了，四海殿封起来之后就更少出事了，芙蓉园围上之后就彻底清静了，偶尔一些风言风语倒是没什么大事。 四海殿和芙蓉园真的经常闹鬼？ 赵真看端着茶点过来的陈公公，示意他说说。 老奴在宫里都几十年了，这四海殿和芙蓉园闹鬼的事情时有发生，丫鬟侍卫碰到的最多了。 那公公你有没有碰到过？ 有啊。 你碰到什么了？ 老奴小时候进宫没多久就碰到过，就在芙蓉园附近有一个白衣服的女人在游荡，我只看到个背影，没有看到脸。那女人脖子老长老长了，脖子上还围着根白鳞子。 真的假的？ 不会你也碰到过吧？ 展昭又看南宫记，南宫倒是很坦然。 宫里好多侍卫都碰到过，我自己没碰到过，但是有影卫守夜的时候看到鬼火，还有最多的是在芙蓉园看到灯笼在飘，另外就是有侍卫看到墙上有奇怪的影子。 原来在皇宫当差那么刺激的呀。 开封府有吗？ 白玉堂忍不住问展昭，展昭没回答，来给两人端茶的陈公公直笑。 哎呀，少侠呀，有包大人在，开封府还能有鬼呀？ 皇皇你碰到过没有啊？ 你说鬼呀？幸亏没有，不然就惨了。 皇皇也和小四子一样胆子很小吗？ 朕胆子的确是不太大，不过不能承认，吓着了也要挺住，绝对不能叫出来。 干嘛要挺住？叫出来对身体好点哦。爹爹说的，吓着了憋住对身体不好的。 可朕是皇帝呀，一朝天子被鬼吓着了，说出去那可就惨了，所以朕呢要死撑住。 小四子同情地看着赵真，最后伸手拍了拍赵真的肩膀。 皇皇最惨了。 哎，是啊，你也这么觉得？ 皇皇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皇皇最孤单了，还没人愿意跟你做朋友，大家都自由自在在外边玩哦，皇皇就被关在宫里多没劲，这辈子吃亏死了，还不能去太白居吃饭，御膳房里的菜拿到桌上都冷了一半了。 赵真盯着小四子看了良久，随后搂住蹭， 就你最贴心了，他们都欺负朕。 下次我们带火锅来宫里吃吧，白白家里送来的海鲜可新鲜了。 小四子继续同情地拍赵真，赵真满意地搂着小四子。 朕收你做个干儿子吧，不还给公孙先生了。 超辈了，我是九九的干儿子。 那咱们做亲兄弟。 赵真倒是难得的没正经了起来，一旁陈公公无奈地摇头，赵真也就跟小四子能斗几句。正这时，几个丫鬟扶着青莲过来了。青莲这会儿脸色好了很多，换了干爽的衣服，刚才太后知道她吓着了，拉着她好一顿安慰。赵真很温和地问了她这会儿的情况，陪她来的丫鬟说太医都给看过了，没事儿，就是受到点惊吓。 你是让什么吓着了？ 回禀皇上，奴婢刚才在清源附近打一些香樟树的嫩芽下来，准备给太后做熏香用的，突然就听见有人叫我，是个女人的声音，结果我回头不见人，起先我还以为我自个儿听错了呢，就没太在意，继续往里走打香樟叶，结果这时候又听见有人叫我，奴婢一回头发现寺外没人了，清园里就我一个，于是我有些害怕，收了兜子就往外走，结果没走几步，忽然听到背后又有人叫我，还有什么东西碰了我肩膀一下。我听宫里的老妈妈们说，背后有鬼拍肩，不好回头的，万一吹灭了肩头的阳火，就要被鬼缠上了，所以我撒腿就跑，拐过院子的时候，我回了下头，看到后头有个灯笼在飘，吓得我连兜子都顾不得了，冲出来脚下就停不住，就栽在河里了。 说着，青莲回头瞧了瞧在白玉堂身边打哈欠的夭夭，莫名觉得好可爱，刚才就是这家伙救了他。青莲简单叙述了一下自己的经历，此时电闪雷鸣，雨势也是有增无减，莫名气氛就很适合讲鬼故事。小四子听着有些害怕，赵真边拿袍子给他披上，边问南宫： 你刚才带人去，有找到灯笼吗？ 南宫点了点头，让一旁侍卫端上来一样东西。 灯笼没有了，但是找到一些烧焦的木头，看得出来是一个宫灯的形状。 展昭和白玉堂都凑过去看，灯笼烧得都快成炭了，就剩下半个轮廓，可以看出是宫灯的下半部分，不过这种款式的宫灯已经很久没人用了。众人聊得热络，小梁子一直在凉亭边坐着，剥着桂圆，自己一颗，瑶瑶一颗，然后一起往壶里吐桂圆壶。听到这边的对话，小梁子突然回头： 为什么每次闹鬼，不是鬼火就是鬼灯呢？都没什么新意。 小梁子，你也见过闹鬼吗？哦，对了，小梁子也是皇子。 静儿，那些都是骗人的，以前文王宝也出过一次。 闹鬼的事？ 哦。 小梁子点着头，双手一挂夭夭的脖子，顺势滑下来，夭夭尾巴一甩，小梁子落到了小四子身边，拖着下巴看众人。 那是我四岁的时候，那天晚上有一个宫女也在狼王堡皇宫的后花园僻静的地方看到了一个会飞的灯笼，她也跟连连似的吓得到处跑，我娘正带着我逛花园呢，一脚踹飞那灯笼，就看到灯笼着火了，然后空中咻那么一下划过一道流星。 流星？ 白玉堂想了想笑了： 有人装神弄鬼吧，用细线挂着灯笼滑动，细线上有火油十分易燃，火烧到灯笼的时候，那根细线也着火了，估计是丝线之类的，一烧就成灰，且纤细坚韧，不易发现，白天可能看不到，晚上就好像空中一道流星。 就是我娘后来查出了元凶是宫中几个侍卫，他们跟宫中一个半仙合谋的，准备弄出皇宫闹鬼的事儿，好进来捉鬼骗钱，顺便再说我娘祸国殃民什么的。哼。 展昭失笑，摸了摸小梁子的脑袋： 可惜啊，祸害错人了。 那可不嘛，我娘那可是西北第一的母老虎，再说了，敢说我娘坏话，我爹不扒了他们的皮都算便宜他们。 众人听着小梁子一说一闹，青莲则是皱着眉歪过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青莲，你仔细想一想，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不寻常的东西啊！我虽然没有看到火光，但是我在打香樟树的嫩芽的时候，的确看到一些树枝上有焦痕，树叶也有被一切为二的，留下的半截儿跟火烧过似的。我就看了一眼，没注意。不过树自个儿不太可能会变成那样吧。 青莲正说着，忽然咔嚓一声，一个雷响的惊天动地的，小四子吓得一蹦，青莲和一旁几个丫头也是一捂耳朵。展昭和白玉堂则是下意识的回头，就见不远处的一处花园中的树木正好被雷电给劈中了，窜起好高的火焰来。这时就听远处有人喊： 青莲着火了，青莲着火了。 这么巧， 清远是什么原则？ 御花园里树木最多的地方多是香樟树、红棉树、龙眼树之类的，还有不少果树，夏天避暑最合适的园子。 展昭起身想去清远看看，但是小四子伸手拉住了他袖子。与此同时，天整个黑了下来，电闪雷鸣间疾风骤雨，四周围的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的，侍卫们纷纷进入回廊避雨。南宫也觉得情况不对。 皇上，进屋暂避吧。 赵神点了点头，让众人一起进书房。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